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月定堂的眼神凌厉如刀，似能直接剖开衣物之下的真相。看来是瞒不过去了。林叔微微叹一口气，把外套脱下。月定堂则直接亲自动手，将他的袖子撸起来。从小臂到手肘，一大片刺目的紫青赫然映入眼帘。饶是月定堂早有心理准备，眼皮也禁不住跳了跳。林叔也不知月定堂怎么眼睛就那么利，连江河都没瞧出来的伤却被月定堂发现了。 没中枪，也没伤着要害，就是手受点外伤。 你的右手已经半废了，是不是还想完全残疾？如果你不想要，我直接让人给你剁了，也用不着你一次次折腾的。 这次去赴宴我身上没带枪，要不然不会这么被动。下回一定小心谨慎。 怎么伤的？ 当时江河昏迷了，帮不上忙。对方有三个人，一个本来就受了伤，被我放倒了，另外两个穷追不舍，我打死其中一个，另一个跟我死磕，我这一没留神被他踢中小臂了。 你确定他们没看见你的样子？ 应该没有吧。 你知道这两天江河在干什么？陆同仓娶了第三房姨太太，江河正在帮忙张罗喜事。陆同仓想要大张旗鼓，江河就请了京剧名家和何佑安那些电影明星来捧场。你以为自己救了江河的性命，他就会领你的情？像他那种毒蛇，辣手无情，私心自用，真想向陆同仓表明忠心的话，就会第一个拿你来祭旗。 你说的都对，以后不跟他往来就是了。咱们先解决眼下这件事吧。哎，你觉得会是谁提醒我陈文栋要杀我呀？ 何佑安。 那他为何不直接当面说？ 不方便。 哎呀，七弯八绕，局中有局，我开始有点后悔跟他打交道了。 我还以为你在得罪沈时七的时候就这么想了。 那时候我以为自己是英雄救美，没想到这美人还是条美女蛇。 月定堂不语，起身从柜子里拿出一瓶药酒。林叔正准备穿上外套，见状忙道： 我擦过药了，看着严重，实际没伤到那里。 月定堂看他三秒，林叔退败，他认命地重新脱下衣服，撸起袖子，一脸壮烈地把胳膊交出去，任人鱼肉。月定堂的手很暖，但力道落在皮肉上却不怎么让人舒服。林叔忍着哀嚎出声的冲动，将痛叫化为哼哼。 你要是真的不想要这条胳膊了，就把它给我，以后没有我的允许不能折腾他。 何佑安正坐在镜子前化妆，半小时后即将有一场重头戏，需要他使出浑身解数上阵。何佑安闭着眼睛默念台词，酝酿情绪，冷不防滕四平滕老板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： 佑安，程先生来了。 嘘，他必是在准备剧本，请不去打扰他。 何佑安听见程先生轻声说了这么一句，他睁开眼，从镜中看见滕老板的脸笑得像一朵盛放的菊花。也不知程先生给了什么好处，让滕老板从沈时七那儿改投程先生门庭。比起沈时七，程先生无疑体贴数倍，两个人就像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要真比起来，其实也毫无可比之处。沈时期待何佑安如同玩物，这是周围许多人心照不宣的事实。哪怕沈时期给他花钱从不心疼，捧他上位也不遗余力，但一不顺意就会拿他出气，不分地点场合。而程先生就不会，即使他得到何佑安的手段也并不光彩到哪儿去，归根结底不过是巧取豪夺四个字。但程先生得到手之后，对待何佑安的态度也一如既往，每天都会派人去接何佑安吃饭，有时也会亲自过来。他会抽空认真研读剧本，与何佑安讨论， 会搜罗何佑安喜欢的花，大冬天让人千里迢迢从外地带过来，只为博红颜一笑。若是何佑安不喜欢的场合，他也一概不会勉强对方出席，体贴细致无过如此。时下许多丈夫对妻子也做不到这一点。何佑安不知道程先生有没有妻子，程先生没说，他也从来不问，因为问不问都改变不了什么。起码程先生对他的宠爱已是大多数男人所给不了的。这个世道，即使何佑安被称为电影明星，周围簇拥着许多影迷，那些人以见他一面看他一眼为荣，但在许多人眼里，戏子依旧是下九流的行当，登不得大雅之堂。何佑安在红尘游走，见过许多权贵富贾，也看过许多人情冷暖。除了沈时期之外，向他献殷勤的男人更不知凡几，可唯独一个程先生能给予他旁人给不了的尊重。何佑安轻轻叹了口气， 不是在琢磨剧本吗？好端端的为何要叹气了？ 好看吗？ 好看极了，美人如花，隔云端。 我可不在云端，就在你手里。 你就在我身边，可我总觉得你离得我很远。你的心啊，在天上远远地飘着，不知何时才会落在我手里。 程先生也打算演电影了？这是哪一部新作的台词啊？ 我还真想拍一部以你为主角的电影，没有男主角，从头到尾的主角就你一个。 那故事讲什么？ 就讲你的故事，品行高洁，却不得不涉足红尘，几番周折，终于遇见我，后半生安稳无忧，你我有情人终成眷属。 你惯会哄我的，我不过就是个演戏的，身不由己，无心栽柳倒是真的，可怎么就品行高洁了？这句我实在是担不起。 你暗中资助小叔子读书的事，滕四平都跟我说了，你本可以不必管他，却还是顾念旧情，不求回报，这难道不是品行高洁吗？ 你都知道了？ 嗨，这又不是什么秘密。 程先生含笑，从背后变出一束玫瑰花，他将玫瑰花放在何佑安怀里，娇嫩的鲜红色将美人容颜映得愈发盈盈生动。何佑安低垂着头， 你若是不喜欢，往后我不再给他寄钱了。 哎，你有情有义，这是好事吧？我也不希望我的女人是个薄凉无情的人，对吧？但往后有什么事别再瞒着我，嗯？ 我不想瞒着你的，我就是怕你不喜欢，瞧不上。我也想生来就清清白白，毫无污点。可是…… 何有安凄凄苦笑，未再说下去。程先生在他脸颊轻轻一吻，从兜里摸出一张请柬。 陆同仓要去第三房姨太太了，邀请我们去赴宴。 何有安看了一眼，请柬做得极为精致，还烫了金色的印纹，龙凤呈祥，百年好合。姨太太说白了还是妾室，甚至不能叫娶。可时下有种风气，有钱人家那姨太太但凡愿意大肆铺张的，尽可能做得比娶妻时还要热闹，好给那些平日里找不着门路送礼走关系的人一个尽情套近乎的机会。一场婚宴过后，主人家往往也是盆满钵满，绝不亏本。陆同仓虽然无官无职，可他比那些挂着虚职的所谓元老高官能耐更大，整个上海滩想巴结他的人也不在少数。这场婚事必然是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的热闹场面。 你想让我去吗？ 你见过陆同仓的第三房姨太太吗？ 没有。 她 长得很像你。 何佑安一惊，抬起头，程先生神色莫测，喜怒不变。何佑安禁不住伸出手去抓他的衣角。 我与陆同仓是清白的。 我自然知道。怎么这么聊？我没有怪罪你的意思。陆同仓对你是否有意，不是你能够控制得了的。 当初我宁可喝下那一桌所有的酒，也不妥协。 何佑安伸手环上他的腰，脸贴着对方衣裳。 你若是不喜欢，从今往后听见他的名字，我就避得远远的。 好。 程先生也伸手揽住他，两个人享受着无声静默的时刻。外面即将开拍，导演着急上火，却不敢进来催促。 你有没有想过暂时息影？ 息影？你若想我金盆洗手，待拍完这部电影我就息影。 嗨，我说的是暂时，不是让你完全放弃。我知道你喜欢拍电影，心中也有志向，希望拍一部流芳百年的好电影，又怎么会强迫你去做你不想做的事情呢？ 那 你去过香港吗？那里与上海差不多，繁荣稍逊，但也是一座大城市。最近那些威胁的信件一直闹得你心神不宁的，等结束这部片约，你就到香港去住一段时间吧。 那你呢？ 我自然与你一起啊。 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程先生，是不是上海会有什么危险？还是…… 嘘，你相信我吗？ 嗯。 那就照我说的话去做。 何佑安眨着眼睛仰头看他，那眼神里是全身心的依赖和仰慕，流光闪烁，熠熠生辉。任何一个人，尤其是男人，都会沉沦在这样的星月漩涡之中。程先生固然成功有为，但同样也是男人。只有跟何佑安无比亲近的人才知道，这个女人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她的容貌和身材，更在于她的气质、谈吐、进退。程先生阅人无数，从未遇到过何佑安这样的解语花，这也是他头一回萌生告别花丛，与一个女人共度余生的想法。 听我的，别问那么多。 好，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。 让你去香港啊，是为了你好，我不会害你的。你不是有个远房姨妈在杭州吗？若是你舍不得亲人，就将她一并带走吧。 那我这几天找个空去一趟杭州，问问他老人家，把他接到身边来。 多人小说剧北斗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